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大军 第四节， 第四节啦啊！ 喂，头先我有一样嘢，阿林，阿林兄有冇觉得今次你哋都玩命嘅嚟到？ 冇，安主任，我冇，我 点解我咁讲咧？第一，你个仔临上去之前，而家安全翻到嚟咧，又即系挑呢个共产党机，你明明夹你落嚟，你系走咗去，跟住你女朋友就即系上面都唔知点搞。 嗯， 今次你真系同佢赌一铺沙蟹， 唔好谂得咁复杂，我只系见到同事冇办法讲出嚟。 嗯， 我只系讲翻件事原原本本啫。你话我有咩动机？我冇动机，我动机只系觉得系。一间小书店， 嗯， 俾一个强大嘅专制政权用暴力将佢摧毁，抵触到香港人嗰、那个出版言论自由 底线。 系啊，我感觉上应该要讲清楚咯。 唔系，我冇 challenge 佢嘅动机，就系嗰啲人就觉得，我自己觉得你今次同佢赌得好大咯，即系有少少本来你谂住系以卵击石啊，但系后屘出嚟嘅效果就系今次即系你。哥利亞對巨人啊嘛， 我冇咁嘅本事，我只係講一件事出嚟。 你知唔知而家我哋啲口號係叫人人都是林鴻基啲嘛？ 人人都是香港人， 係 應該啱。 係 咁，但係一個 good example 嘛。 香港人本身係 自由 嘅嘛，可能民主唔好講，因為始終我哋係從殖民地啊到而家， 嗯， 其實有相對嘅民主啊嘛，你 相對嘅自由。 相对咁，我先讲个民主先。 嗯， 以前英国人派个港督过嚟，管住香港。 嗯， 其实佢背后有个民意嘅，点解咧？一个政党轮替啊嘛。 系， 系咪先？佢有个英国嘅民意喺度嘅。如果佢派个港督佢嚟管得唔好，嗰边有压力嘅。其实有一个间接民主嘅。好多人话当时冇香港冇民主，其实错。 韦奕迅当年咪就系俾人炖到冬菇，就因为佢搞得唔好啊嘛。 系、哎， 咪换咗个肥棒过嚟咯。所以你唔覺得今次同共產黨賭沙鞋？ 我冇打算同佢賭啊，大佬！我只係講個事實俾佢，俾香港人知啊嘛。我冇咁嘅，我亦都唔需要同佢賭。 你知唔知我哋點解有呢個咁嘅即係氣氛之個氛圍裏邊有咁嘅諗法咧？因為點解近年嚟咧，我哋真係開始咧係冇咗一個免於恐懼嘅自由。 係 嗱，第一共產黨威逼利誘嘅時候。好多人都跪低噶嘛，你谂下，你接二连三，无论喺泰国又好，深圳又好，香港又好，你俾人拉完之后，喂，其实我哋都有少惊噶。 唔系佢呢样嘢，佢系 你，所以你个勇敢系在呢度，唔系讲你动机，你个勇敢系在呢度。喂，今次你系以卵击石，即系对哥利亚咁，你同佢连一铺啊，大佬。 我就只系睇见一件事，应该要讲出嚟。 嗯， 我冇咩所謂 計算， 係唔需要嘅。 嗯， 因為香港人基本上我哋都係希望喺一個地方係 安居樂業嘅。 咁我發覺你係侵犯到我哋嗰、那個，即係起碼嘅自由。 嗯， 咁我覺得應該係要講清楚一件事。 嗯， 咁我睇唔係淨係我嘅問題添，可能其他人好似我嘅環境都係咁做。 係， 嗯， 唔出奇嘅事，因為我哋受嘅公民教育一直都有嘅，係咪先？一个基本嘅要求啊，自由， 嗯， 当然系相对嘅啦吓。我哋保有嘅，我又唔希望系渐渐被丧失。你譬如我哋公司几个同事发生嘅事， 嗯， 啊，咁我觉得系接受唔到。 嗯，我唔敢衡量咧，你哋嗰五个人咧，边个即系个情况系少啲负担，但系其实个个都有啲嘅，可唔可以咁讲啊？ 可以咁讲啦， 咁你系有勇气嘅、哦。 我唔系，我只系 问我 一个决策嘅，一个 决定。即系我虽然搞政治咁多年，即系话好勇咁多年，但系如果真系我俾佢咁喺咁样嘅环境里边，我够唔够胆即系回马一枪打落去咧？我真系唔敢讲。即系你做完可能一个好嘅例子俾大家参考。 系 嘛？因为其实老实讲，你问我，喂，我都戥你危险嘅，你咁样喐佢， 我系担心嘅。我當時我自己因為你過到去喺九龍，因為我知道有人跟住我， 嗯， 係後屘我走翻去將軍澳自己前諗住翻去嘅時候，屋企嘅時候咧，係發覺係有人吊住我， 嗯，咁即係一直都有嘅，其實係 even 係即係同阿 有幾多個我唔知，但我起碼見到一個， 嗯， 咁我係擔心自己嘅安全。 喂，但係你一上去揾插翻句咧，就係你揾何俊仁嘅時候，佢知道你出事嘅咯。

你可能翻落嚟見到，喂，網上面嗰個論爭，其實嗰個爭議好大喎。尤其就係話，即係之前啲學生，尤其係而家學界好多人都覺得就係話，遊行係冇用嘅，即係之前六四又好，五一又好，即係覺得呢啲咁樣嘅和理非咧，即係叫非暴力抗爭咧，都係行禮如儀咁樣樣。咁即係佢哋會覺得就係話要走第二條路啦。其實你覺得係咪咧？即係 你香港唔能夠用通過暴力噶嘛？ 係， 同埋即係我唔主贊成係可能係激烈嘅行為，因為始終香港大多數人都想喺一個安靜環境裏面生活工作。咁如果你話其實呢度我哋可以爭取噶嘛，一個譬如就好明顯嗰六千個上街，佢默默係影響到我嘅問題，我哋嘅行為將嚟影響到人哋嘅行為。咁如果你呢樣嘢都做唔到嘅話，你就動不動就所謂暴力抗爭，潑 冷水 咁我覺得係不智咯。 咁好啦，之前即係其實我唔知你有冇留意翻譬如年初一嘅時候啦，即係其實 我唔喺度，但我聽到消息。聽到少少話年初一係 掟石， 佢因為係驅趕嗰、那個攤販啊嘛，係嘛小販啊嘛，咁上面都問過我，如果我當時個理解就係、是、香港習慣啊，年初一、年初二、年初三有得你賣噶嘛，咁就破壞咗呢、這個不成文嘅規定，即係話你阻咗人揾食，唔俾人揾食，咁你平時都拉小販噶啦，你點解嗰個三日唔俾人去買啫？松一松冇所謂嘅，香港人以前叫好有人情味嘅，而家冇啊呢樣嘢。而家香港人有很多好弊嘅一樣嘢，嗱小販就拉嘅。以前我哋冇嘢做，揾唔到食，我哋做小販，有個空間可以生存。而家焗住你做咩嘢，冇得做嘅，全部都立為所謂佢方便管理嗰、那個個層面。我同埋理解到你，譬如做攤販嘅。佢過年冇幾耐啫嘛，好啦，你諗下喎，年宵可能有啲人喺嗰邊賣咗嘢賣唔掂，咁你接嗰批貨點啊？咪最好年初一、年初二翻落嚟燒貨咯， 散曬佢。 咁係正常噶嘛，人哋謀生嘅啫嘛。咁我覺得係呢啲就處理得唔好。咁當然係好多人擺咗落去有咩政治動機啊嗰啲咁嘅嘢。咁我就唔係好明啊。當然我都自己都自身難保。咁咪俾人問住，不過佢哋啊同我講。咁我只係分析俾佢哋知，因為我本身香港人知道嘅情況，係咪有政治動機，我真係唔了解。 不過佢都係八卦，唔係淨係收風或者係分析㗎。你覺得？ 我自己講有我見到啫，佢話俾我知㗎嘛。佢話俾我知就香港好亂，就亂到要獨立，好似話有人提，我唔知係咪啊？我完全唔知嘅。 建國啊，嗰啲叫建國， 當時 係 咪有人咁提過啊？有 過去呢年齡嚟開始思潮， 同埋有一個叫做香港民族黨，你有冇聽過？ 我聽過，佢有個咩早陣時咪香港民族黨啊嘛？ 唔係嗰個又另一樣嘢嚟，係廣大嘅即係 學生搞 學生組織， 我都買過嗰時， 得唔得嗰本書？ 學院啊，學院買。 如果我自己個睇法，有個人嘅唔成熟嘅， 明白？ 唔成熟。咁佢。即民族，你根本香港唔可以嗰度民族噶嘛？呢個起題已經有問題啦。民族佢一個可能血緣文化，有個源流出嚟叫做民族噶嘛？你而家香港只係我哋嘅人，大部分都係上一輩走難落嚟噶嘛，全國都有。 其實應該叫住民自決嘅， 係 你可能 應該叫民族。嗰個民族自決就係好混亂嘅一個概念。 佢同埋個概念都搞唔清楚。我見個標題，我知道有啲事嘅。 即 唔係好成熟，唔係好成熟。嚴格嚟講，應該 但你賣係 OK 嘅。 佢應該係要喺起碼嗰個文字嗰、那個用得準確 嗰個定義上、 那個概念 係啦。 咁英文都係咁啊，叫 self determination， 佢冇話係一個即係 nationality 嘅。 咁嗱，你個問題啦，因為之前就新加坡嘅記者就問過你，即係關於即係你覺得香港應該點樣走嗰個問題？ 其中係一個方向嚟㗎。 係你話獨立嗰個問題咯，係咯。 其中一個選項 係啦， 係啊，你喺一個普世價值以上，你都係一個我覺得係你起碼一定要有一個基礎就係、是、普世價值。譬如你佢大陸最中意講噶啦，你係中國人，你可冇犯法唔知啊？我哋管你，但唔啱嘅。而家人權高於主權，唔係國家主義啊，大佬。

事效忠啫。 咁佢呢个可能系一个交差咯。 系咯。 喂，时间差唔多啦，因为啱啱俾人赶啊。 系好，咁啊，多谢晒林生， 系，多谢晒， 有机会再倾。 好 啊， 唔该晒，使唔使崩口烟先？